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严正兰。 第一章探险。古老的月光照射在古墓的入口，一班年轻的研究生站在古墓前面，他们的面上充满着期待和兴奋。这个古墓据说埋葬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王朝统治者，而这班年轻的冒险者很心急地想要揭开他的神秘面纱。在教授的带领之下，他们准备好所需要的工具，就进入被重重森林包围、一直都没有被人发现的古墓进发。而在这班学生当中，一个叫做 Eric 的考古学研究生，他有着深厚的知识和对冒险的渴望，他对这一次的探险充满好奇和期望。第二章，神秘图案。当他们打开古墓的门，一股阴冷的空气迎面扑来，进入古墓的隧道狭窄而昏暗。在这个阴森的古墓隧道里面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陈旧的味道，就好像已经凝固了数百年的空气一样。随着深入，他们发现古墓里面布满各种神秘的符文和图案，似乎是在这里诉说一段古老的故事。墙上面的壁画描绘着古代王朝的兴盛和灭亡，以及埋葬在这里的统治者的传奇故事。但是和这些美丽的图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。第三章，石棺木。古墓的隧道变得越来越曲折，仿佛是引导他们走向未知的深渊。在通道的尽头，他们发现一个大厅，大厅的中心放着一座巨大的石棺，而石棺上面刻满了神秘的符文。而在石棺的周围摆放着被时光侵蚀的古老器具。Eric 很好奇地拿起其中一件，看似是石碗的器具，教授想阻止都阻止不切。在这个时候，突然间一声沉闷的响声传来，石棺上面的符文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探险队的成员个个都呆了，一种不安的感觉涌上心头。Eric 试图安抚大家，话俾大家知可能只系古墓嘅结构问题，但系佢自己其实都感觉到一丝不寻常嘅紧张。就喺呢个时候，石棺缓缓打开，一股黑暗嘅气息散发出嚟，而探险队中嘅其中一位女仔突然间晕倒喺地下，其他人都被呢一幕吓亲。Eric 同教授立即检查佢嘅状况。发现他的眼睛变得空洞而诡异，口中还发出低沉的咒语声。第四章， 被困古墓中，一系列恐怖的事件开始发生，探险队成员逐渐陷入一种无法解释的恐慌之中。在古墓的深处，他们不断出现幻觉，听到咒语声和看到诡异的光影，整座古墓好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，而探险队就变成这种力量的俘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探险队成员们开始一个一个地失踪，他们消失在黑暗的角落。教授和 Eric 努力带领剩下的队员寻找出路，但是他们发现古墓的结构不断地变化，迷宫般的古墓令他们没办法找到通往外界的路径。第五章，怨灵重生。在古墓的某一处，教授发现一本古老的卷籍，上面记载着关于这座古墓的神秘力量。原来古墓是由一位古老的法师所建造，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力量而施下强大的封印，但是因为 Eric 不小心触摸到个器具而唤醒了这股力量，而那位法师的怨灵正试图通过探险队而获得重生。 Eric 明白他们必须寻找到封印怨灵的方法，否则每一个队员都将会沦为那位法师的仆人。他们寻遍古墓每一个角落，但是都找不到任何可以封印怨灵的咒语或者是方法。成员们开始遭遇种种恐怖的场景，幻觉和现实开始交织在一起，古墓中的阴影似乎就有生命感追逐住每一个探险者。第六章，解咒。在不断的寻找之下，探险队的成员找到一卷解除封印的咒语。在无办法的情况之下， Eric 建议先解开封印，等法师怨灵得到属于他的力量，减低成员的生命危险，然后再想办法离开。但是教授不同意，不过又想不到其他的办法。见到有一个成员被邪恶的力量侵蚀而身亡， Eric 都不再理会教授，念住解除封印的咒语。法师的力量瞬间就被完全释放出来，第七章，牺牲。法师的怨灵在古墓中被释放出来之后，力量变得越来越强，恐怖的场景在古墓中上演，鬼影重重，黑人的咒语在空中回荡，古墓发生剧烈巨震，竟然震出一个洞口。大家见到洞口是可以爬出古墓的，大家就立即跑去个洞口，但是法师的怨灵亦都同时向他们进逼。为了令大家可以安全离开，教授叫 Eric 带着大家跑向洞口，自己就拿着解除封印咒语的卷籍，边念咒语边向怨灵跑去。只见教授越接近怨灵，身体越变得通红。当教授撞向怨灵之际，教授全身着火，一声巨响，大家见到怨灵变成火球。 Eric 亦都唔敢再逗留，立即带领大家跑出洞外，教授就咁牺牲咗。第八章，阴影。虽然 Eric 和几个研究生成功逃脱，但是有几个亦都因为这样变得痴呆，而 Eric 因为愧疚一直没办法走出阴影，决定放弃学业， 回到他的家乡。但是无论他在哪里，依然没有办法忘记在古墓发生的一切，甚至每晚他都可以清晰地听见怨灵的召唤以及教授的哀哭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柏林 Pauline。